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帝承恩眼底幽深，后退两步，信誓旦旦： 相爷也知太子一心引我入宫，绝不会娶别家女子。若是相爷肯助我一臂之力，他日我入主东宫后，定会为江小姐留下侧妃之位。 左相神情微动，仍是未应允。 我听说相爷和太子殿下关系一向不太和缓，日后太子即位，相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恐怕就要拱手让给右相了。相爷上次科举后令郎远赴江南，至今未归，只要此事成功，我便向太子殿下举荐江少爷回京，相爷觉得可好？ 左相疼惜幼子，天下皆知，可这个江少爷不成器，亦是天下皆知。夜风飘摇，屋内满是静谧，良久后左相才缓缓开口： 李小姐回锦园吧，这个忙老夫帮了。 那就多谢相爷了。 帝承恩行了一礼，转身欲走，却听到身后一声感慨： 唉，是老夫看走眼了，想不到帝小姐如此聪慧，日后风云便要看帝小姐了。 相爷谬赞。 帝承恩说完，消失在月色中。半晌后，管家推开书房，见左相立于窗前，上前问： 相爷，都布置妥当了，咱们真要冒这个险，帮帝承恩坐上太子妃之位？ 江浩，这些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撼动东宫地位一分。这个帝承恩是太子唯一的软肋，用好了，对九皇子百利而无一害。 可小姐若真屈居侧妃之位， 急什么？路长着呢，一时得势又能如何？当年帝圣天冠绝云下，最后还不是落得个牵连满门的下场？像帝承恩这种人，野心极大，又不得太后之心，迟早会祸及东宫，成为众矢之的。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居然也敢说帮老夫坐稳相爷之位，真是笑话。他以为他还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帝家小姐帝子园不成？ 左相摸着胡子，神情森冷，嘲讽的声音在书房内久久回响。凌香楼内歌舞喧嚣，弦乐之声远传街道。牡丹阁内，安宁抱着酒坛大醉如泥，醉话连篇。施正言素来对他的酒品敬而远之，这次无奈成了长公主酒后吐真言的知心人。年轻耿直的少帅眉头皱成了一团，他几乎可以想象明日当朝长公主和少将军同游青楼的谣言会被传得满城皆知，然后他会被嘉宁帝请入宫好好畅谈一番。 明日宫里有宴席，你醉成这样也不怕失了皇室体统？ 皇室哪有什么体统，不过就是个人吃人的鬼地方。和咱们西北比，一百个不如。 安宁，你给我清醒点，今日在锦园你和帝子园到底说什么了？ 西北四年相处，他从来没有见过安宁如此失态的模样。安宁听到帝子园三个字总算清醒了一点，他愣了半晌，嘴角扯出苦涩的笑意，坐起身看着施正言：“ 盛言，我今天告诉子渊，我要毁了他的婚事。 安宁，你不是一直盼着帝小姐能从泰山回来，怎么会不愿她嫁给你皇兄？ 我希望她能自由，但她不能嫁进皇家。 安宁突然握住施正言的手。 正言，子渊一定不能嫁给我皇兄，一定不能。 好好，她不能嫁进皇家，他们俩的婚事让他们自己抽去，你摊在身上做什么？ 见安宁酒气熏天，已经开始毫无意识地胡乱说话，施正言顺着他的话安抚，小心翼翼背起他朝外走去。 你不懂，我欠他的，这是我欠他的。 京城人尽皆知，凌香楼牡丹阁从来只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可却没人知道这间客房内的隔音却有些差强人意。旁边的朝凤阁据说只在每年花魁选出之日开启供花魁休息，是以这间房从未有任何客人踏足过。此时朝凤阁内沉木雕刻的木榻上盘腿坐着一个女子，他拖着下巴，神情若有所思，素来清冷傲绝的凌香楼头牌琳琅立在他身后，神态恭谨。见榻上女子半晌不语，请示道： 小姐，可要派人暗中护送安宁公主回府？ 榻上女子闻言转头，赫然便是任安乐。 琳琅，施将军是个正人君子，安宁有他护着，不会出事。 琳琅脸一红，讷讷地上前替任安乐满上酒杯。他自小在风月场所长大，尝尽人间冷暖，对男子更是痛恨不屑，自然也不相信施正言。 小姐可是在生公主的气？ 琳琅听到刚才安宁的酒后之言，见任安乐沉默，还以为任安乐在为安宁阻止这场原本属于他的婚事而生气。任安乐摇头，起身行至窗前，推开纱窗，望向街道尽头施正言背着安宁缓缓消失的身影，若有所思。 当年地家的事，或许安宁知道一二。 怎么会？地家的案子虽牵连甚广，可是太过突然，知道内情的几乎没有。我在京城五年，除了探出可能和忠义侯有关外，连一点别的消息都没查到。再说安宁公主当年只有八岁，怎么可能牵涉其中？ 任安乐负手而立，唇角轻抿，没有回答。 若安宁不知道当年的事，以她的性子绝不会去阻挡韩烨的婚事。可她不惜与帝承恩反目，让韩烨失望，却依然如此做，那便只有一个可能。安宁无比确定，帝承恩若为太子妃，必祸及性命。而大晋王朝里能对太子妃造成威胁的，只有皇室中人。果然，这世上所有人都不能相信吗？即便是那个曾经乖乖巧巧跟在我身后，笑得单纯率直的安宁。 墨黑的青丝随风而起，拂过脸颊，冷意袭来。任安乐闭眼，放在木窗上的手悄然握紧，泛出清白的痕迹来。 大晋的安宁公主，十年前帝家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呢？ 琳琅，让苑琴去查查十年前宫里照顾安宁的人。 是。 第二日上午，慈安殿的总管太监张福守在尚书房门口，见御驾前来，急忙迎上前跪地道： 陛下，太后请您去慈安殿一趟，说是有事和陛下商量。 嘉宁帝眯着眼瞧了张福一眼，步履未停，走进了尚书房。 回去禀告太后，说朕今日身体欠安，恐不能前去慈安殿， 待晚宴过后再去向太后请安。 上书房的门被关紧，张福听出了嘉宁帝口中的不耐，悻悻地回了慈安殿。上书房内，赵福替嘉宁帝泡了一杯龙井，见他揉着眉角神色不愉，忙道： 陛下的头可是疼得很，奴才这就去请太医过来。 回来。无需大惊小怪，朕刚才只是拿托词来挡太后。 是。 赵福闻言立马转身走回来，神色轻松不少。 朕知道太后要见朕是为了何事，她不想让帝承恩入东宫。赵福，你来猜猜，朕今晚会做何决定？ 陛下的心思，奴才哪里能猜得到？ 嘉宁帝靠在御椅上，闻言笑笑，突然转头朝书房角落里摆着的青色长剑看去，神情深沉难辨。大晋未来的国母，十几年前太祖颁下圣旨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只能是帝家幼女帝子媛。如今一场东宫选妃，惹得整个大晋氏族趋之若鹜。16年过去，大晋子民心中，她终于成为了能够代替太祖的帝皇，成为这个王朝真正的主宰，但却是以铁血的统治，帝氏一族的陨落为代价。傍晚，皇宫马车将帝承恩和洛银辉请入后宫，于四季阁中休憩。洛银辉原本抱着满心欢喜来见见当年京城的传奇人物，哪知端着点心讨好了半日，帝承恩言谈客气，面上却是显而易见的疏离。这姑娘率真不假，可却不是个痴傻的，自然瞧出帝承恩对她只是明面上的应付。失望之下，呆坐在一旁踢着脚尖晃荡，直到傍晚歌舞声渐起，宫娥来请他们出席，他才嘴一咧朝外跑去。 两位小姐请前往宴席。 帝承恩一观察了他半晌，待洛银辉跑出去后，他才漫不经心地扶了扶裙摆，勾起嘴角起身往外走。 如此天真幼稚的小姑娘，太子和皇室怎么会看得上？不过他身后手握雄兵的洛家确实是个阻碍。 这场皇室宴会虽不盛大，却是少有的郑重，出席者皆是皇室宗亲，就连素来极少现于人前的太后亦摆驾前来，大晋太子妃择定仪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宴会在御花园举行，帝承恩这些日子常入慈安殿请安，对去御花园的路很是熟悉，让领路宫娥退下后，他只领着侍女心语闲步而往。一路上华丽的宫灯将整座皇宫点亮，巍峨的宫殿在黑夜中隐隐绰绰，显得尤为庄重。临近御花园门前，帝承恩突然顿住脚步，神情莫测，藏在月色下的面容晦暗不明。心语见他停下，有些担忧： 小姐，长公主定会阻挠婚事，左相真的会帮咱们吗？ 昨日帝承恩让他候在书房外，他并不知道帝承恩做出了什么安排。今晚帝王之言定结局，若不能扭转乾坤，那主仆一生寄语将由此而变。 放心，此事对相府有利，他是个聪明人，只能和我联手。 帝承恩长吐一口气，脸上换上了温婉得体的笑容，朝御花园内走去。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